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他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真诚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民日报消息，仅运营5个月的重庆悟空共享单车进入退出市场，成为国内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曾当过北大保安的创始人雷厚义表示，单车大量失踪，合伙人实力有限是失败的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拟规定看守所应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在押人员的称谓也由原来的人犯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陕西省出台新规，要求全省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要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新任校长在任职前必须参加累计不少于300学时的任职资格培训。江西省的交通运输厅1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全省汽车客运实行实名制的管理，需要免费的儿童需凭有效身份证件申领实名制的客票。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033特别关注，我是对李奇庄镇白福屠村7宗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后，我市各镇区各部门迅速行动，强势开局，以密集火力和高压态势向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行为宣战。我市组织国土公安、法院、综合执法、安监、环保、供电等部门和李奇庄镇及专业拆除公司，对李奇庄镇白福屠村7宗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张晓明、崔邦文、刘烨、李德奎、刘立军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随着液压剪、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吊车等10余台大型工程机械联合作业，7宗违法用地上的钢构厂房、砖混结构平房、混凝土结构平房、简易房、院墙等违法建筑被逐一拆除，拆出了声势，拆出了氛围，拆出了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的坚强决心。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垂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垂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Thank you.

到天明，叫人离我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又怎么留下你的心伤？你应该好心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最惨的爱就此忘了吧。好心说拜拜，没有个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好心说拜拜，爱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厮守，脸上披着爱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好心说拜拜，没得把自己没人爱的世界，爱情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不绝，单恋不绝话。

准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一期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日的14时55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完成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绕飞和第二次交会对接试验，此次试验的顺利完成，对后续的空间站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海洋研究所昨日发布了我国首个西太平洋海洋浅标数据的系统，截至目前我国深海数据已经连续实时回转190天，创造了最长工作时间的世界纪录。环保部近期对全国338个城市的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进行排名，每年公布4次，届时将公布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较差的10个城市。公安部近日发布精神意见稿，拟规定对具有特别重大风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实行单独的关押，未成年人不适用单独关押。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你在爱里

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好感发现，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起点， 无所谓更大这的缺陷，让日子再高一点，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再给你再见，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Right now.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爱给你发现，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晴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 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

记得把想念曾经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想听木兰对着你说要勇敢，不怕我能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几段落盘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傻人你的手背的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人觉得孤单，太平洋的潮水等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看完，少了你的怀抱当然的我还不习惯，一点你照片看不到我被人觉得孤单，世界再大两条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偷偷给你保管，不怕我们在地球 重要的东西，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

会是爱的花火。昨天就像飞机穿过我的窗口，我什么都没有。我摊开了双手，你欲去欲求，只盼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我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就不算爱过。简简单单的疯过，被梦带走。办公室结束之后，心也喜欢一个人寂寞。 港口无情风，我的人生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不想就此罢手，想不透，以为会幸福，然而却孤独，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你像浓雾，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要抓抓不住，狠不下心，恨不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冰箱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淹没。狠不下心，恨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是个你。 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迷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